然如昨夜梦。今生一世好还有缘，他乡故地再相逢，莫非要相待再一生，共此烟雨梦 女歌手傅春霞在秋季送上了这首歌《烟雨蒙蒙》，愿听众朋友在人世间能够找到一个回眸的眼神，一个驻足的脚印。上榜九周得票97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1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，恭喜北京缺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马志宇《美丽中国梦》夺得第128期内地榜冠军。 我的心中有个美丽的梦，要用努力换来家人笑容。我的家中有个美丽的梦，有爱相随，情人都其乐融融。我的家乡有个美丽的梦，蔚蓝的天伴随着欣欣向荣。我的祖国有个美丽的梦，国泰民安，人人都光荣。美丽的中国梦，中华儿女锦绣前程，每处个万象更新，气势如虹，每处个幸福明天你我情更浓。美丽的中国梦，每个家的梦，每处个合家欢乐激情沸腾，每处个大好河山万紫千红，每处个美好明天，祖国更繁荣。 美丽中国梦是马志宇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，歌曲通过欢快的旋律，从个人的梦、家中的梦、家乡的梦，最后呢唱到了祖国的梦，诠释了作者对于中国梦的理解。中国梦连接了大家与小家，连接了国家与个人，中国梦是一个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、人民幸福之梦。马志宇美丽中国梦上榜五周，得票1033票，上升一位，夺得第12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冠军。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感谢收听港台等待会， 每处个幸福明天你我情更浓。美丽的中国梦，每个家的梦，每处个合家欢乐激情沸腾，每处个大好河山万紫千红，每处个美好明天，祖国更繁荣。美丽的中国梦，每个人的梦，每处个中华儿女锦绣前程，每处个万象更新，气势如虹，每处个幸福明天你我情更浓。美丽的中国梦，每个家的梦，每处个合家欢乐激情沸腾，每处个大好河山万紫千红，每处个美好明天，祖国更繁荣。

结婚六周年。莫文蔚 I Do 上榜六周得票11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索宁月阿令未单身。 时间如此拥挤，我怀念你在紧紧抱我，没有成功。让我能想你。 据上张专辑《罪恶感》发行将近三年的时间，并经历了《我是歌手》节目的征战，阿令带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阿令未单身上榜六周得票1203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2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，恭喜华纳音乐潘玮柏第三类接触。 没时间 phone home， 宇宙红线好大，什么原因导航选择地球？万有的吸引力，骗不出生命力，侦测器它呼应，全面加速推进。这不是相信撞地球，而进行外表巨大瞳孔，我头好大动作咔咔，上天全力发马甲，眼神像披萨的口号多文雅，猫头怪气的 NASA， 不信我存在代价。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不理我。在那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，别对我不闻不问，地球明明有火星，我 rap the tap the tap the tap， big up boom， ba da ba da boom。 嘿，这世界不再太喧闹，加入机会实在困难，就不求你的理念，不求你的理念。 Thank you， 我跟你不一样，万能的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，传说的外星人崇拜我地球人，快快快撤，快快快撤，快快快撤，那没有黑妹now。天神地顶，地广不如眼见为凭，不明飞行高兴，胜利你还在那坚持地球主义，手手从众，黑龙沉默，光子和量子在计算之中，刺猬和科技都比你更先进，你却刺猬也比我还重。 Payback 都看天空，以前我的降临跟在我上 now， 飘飘把你双手举起，说出 rap 不享受换正战后，别把这生物美学标志成丑陋威胁，不属于禁区武艺，没错，我属于这个世界。在那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不理我，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，别因为你的无知有些否定我的能耐。 LA LA LA Fire Fire Fire Boom。 嘿，这世界不再太喧闹，太多自以为是太困扰，是不求你的理念，不求你的理念。 Let's go， 我跟你不一样， 我跟你不一样， 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，传说的外星人崇拜我地球人，快快快撤，